把拖拽女乘客和撕扯衣服写成了劝阻带离车厢，声明当中丝毫没有提及暴力拖拽的行为。而几天后，警方对此事调查取证后进行了通报，通报当中说，两名乘客的纠纷的确扰乱了地铁公共秩序，但情节轻微，给予批评教育，不予处罚。而地铁保安则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也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停职。另外，对于西安地铁运营方，西安纪监委则进行了处罚，对西安轨道交通集团相关七位负责人进行了处理，包括处分、谈话和调离工作岗位。 保安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公共交通上面的一个秩序，但是他的手段可能有些过激。 这件事情保安他的问题很大，地铁上的那个大爷他的问题也是有的，那个女生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问题不是他应该被如此对待的原因。 维护秩序的手段比较粗暴，而工作方式不太好。 即使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公共交通的秩序，但是他是不是也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用合理的方式进行劝阻？ 造成了在地铁上公共场所吵架发生吼角是不文明的一种现象。 地铁保安简单粗暴，他应该及时报警，但是不能那个强制拖拽。 规劝最好是不要发生肢体上的接触。 西安地铁他的回应实在是太敷衍了，首先他并没有道歉，其次他的问题阐述的感觉全篇都在说是女性的问题，而没有说那个保安和地铁大叔的问题。 所以说保安那个在那个执行任务时应该把握分寸。 地铁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强保安在这个工作态度方面的培训，我觉得这是西安地铁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地铁方还是需要对女士进行一个道歉。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一来是视频太有冲击力，让我们对女子产生同情；二来，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乘坐地铁，对保安这样的粗暴行为感到愤怒，也很有代入感。其实这起事件中，无论女乘客是否有错，都不应该是地铁保安粗暴拖拽的理由。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女乘客在说话时突然被保安按倒后，直接往车门口拖拽，当时女乘客并没有威胁到其他人的举动，警方后来的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保安的拖拽行为明显超出其职权范围。虽然警方认为保安不涉及刑事犯罪，但整个事件的确给女乘客带来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律师表示女子可以要求民事赔偿。而纵观整起事件，受到心灵伤害的恐怕不只是这位女乘客，对所有乘坐地铁的乘客来说都留下了一定的心理阴影。甚至有网友调侃自嘲说，以后坐西安地铁要穿几件衣服才能坐呀。显然事件暴露出西安地铁在对人员培训管理方面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保安也是为了公共安全着想，如果下次有人在地铁纵火，保安是不是也不可以这样暴力制止呢？如果遇到这类事件，保安还真有权利暴力制止，不过其权限来源于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民法典规定的自助权等，这跟这起事件中这名女乘客与他人发生口角不能相提并论。可以说保安的工作性质既普通又特殊，普通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从事的只是一般性的服务工作，而特殊呢，是因为他们也要常常被动性地承担一些危险或者需要动用暴力手段的工作。正因如此，大部分单位的保安岗位都采用的是外包方式，保安员的一切由保安公司管理，如果出现工作过失或安保事故，一般都由保安公司来负责。虽然安保人员属于外包，但是在地铁里出了事儿，地铁运营方是脱不了干系的。人员如何培训的，工作流程如何规范的，突发事件又是如何处置的，这些不是外包公司一家就可以承担责任的。而且事发至今，西安地铁官方也没有对那位女乘客说一句对不起，这也引得网友们的不平。西安地铁对此事如此冷漠的回应，谁又能保证今后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呢？一件乘客口角引发的不文明小事，却成了全网关注讨论的热点舆论话题， 从小纠纷到大舆情，西安地铁这次显然做出了一个负面的典型案例。希望这起事件不仅给西安地铁，也给所有政府部门提个醒，工作流程中的每个细节都不能疏忽，它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生活。而遇到突发事件，不能总想着推卸责任，模糊回应并不会平息事件，反而会让舆论更加反弹。只有厘清事件的责任，堵住缺口漏洞，深刻反省完善，才是终止舆论争议，让百姓放心安心的最佳方法。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嘉叙嘉义，在听听 FM 上搜索嘉叙嘉义，还有更多精彩评论。我是李瑞，再会。 相遇在那拥挤的地铁，伤心却装满车厢一列列，故事找不到最后的终点，寂寞好像停在了中间。分手在这陌生的地铁，离别的车厢过了一节节，屏蔽的列车装不满的行李，透出了冷冷的空气。彼此走过的那条街，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谁还记得那么详细？也许从此我就失去了你，只能默默地爱你。也许从此刻我只能想你，看你留下最后的回忆。也许从此我就失去了你，我无法学会逃避。也许从此刻我只能看你悄悄地离开。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谁还记得那么详细？也许从此我就失去了你，只能